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学以异才，励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作为一位游客，您一定与为我们提供旅游服务的从业者打过交道，或许您和他们只是一面之缘，也或者您就自己的旅行梦想和他们做过深度的沟通，在得到帮助的时候，你可能跟他道过一声谢谢，在获得满意的服务之后，可能您还给他点过赞。那么您了解这些普通的旅游从业者和他们的故事吗？您是否知道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发展和变化呢？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放上的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将从今天开始，在每个周五和周六为您讲述榜样的故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的服务。那么首先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走进咱们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第一期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安保监控部副经理徐景兰，北京八达岭旅游总公司总工程师张洪波。 我叫徐景兰，是北京市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一名普通党员，1984年参加工作，1989年应征入伍，1992年又回到慕田峪长城工作，在公司安保监控部从事安全保卫、黑车黑导、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游客救助等工作。在这期间，我先后荣获公司先进职工、优秀安保人员、金融街控股集团杰出员工、最可爱的金融街人等多项荣誉称号。我的人生格言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是来自北京八达岭总公司的张洪波，从事索道安装运营管理28年，安装了泰山、峨眉、黄山等3座高山客运索道。2013年进入北京八达岭旅游总公司，从事索道的改造管理至今。2013年10月8日进行索道改造，2014年进行整车运营，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创造了索道改造史上的奇迹。索道安全运营2万多小时，运送游客1000万人次，索道安全运营50故。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集体代表，2018年获得北京市首都劳动奖章。 好，再次欢迎二位来到环球旅行家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欢迎张洪波，欢迎徐景兰。刚才听到二位的介绍的时候，了解到两位都是从事景区当中跟安全有关的工作。那首先咱们问一问来自慕田峪的徐景兰，因为看资料了解到您是子承父业， 那也就是说您和您父亲两代人都是在慕田峪长城工作的是吧？ 我爸爸是1983年从部队转业以后在慕田峪长城开发第一批工程师，我是1984年参加工作，是我爸的熏陶，完了我去到慕田峪工作的。 哦，就是说父亲一开始就先是在慕田峪工作了是吗？ 对，因为这个景区品种开发了以后，我爸爸是第一批到那去的工程师建设慕田峪，我是招工是1984年去的。 哦，父亲当时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慕田峪才刚刚开始来建这个景区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了解到说您父亲原来是军人嘛。 对，是军人，82年转业的，1982年转业到地方，在地方1983年他就长城开发的时候，正好我爸在部队也是在新疆部队是基建工程兵，在援助巴基斯坦去了8年，完了以后正好他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身份，正好政府就派他去到那个慕田峪，83年开发，正好让我爸去到开发就去了。 那他也可以叫做是当时开发建设的最初的一批工程师之一了， 啊、 是吧？ 最初的，对、嗯，因为我从小在部队长大嘛，我爸是个军人，所以说我的好多东西都跟我爸学的。 给我们讲一讲吧，来自父亲的这种影响是怎么让你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来的？ 哦，我是那个1984年16岁，在参加工作了。2年后就是过了征兵年了以后，我响应国家号召当兵去了。因为我爸是军人嘛，我说我也必须得要当兵。在部队里啊，经过磨练啊，这个身体啊、思想上面都得到了提高。本来回来是转业，可以安排到很好的岗位上的，我没去，因为我爸爸说慕田峪现在战事正在需要人的时候，我就又返回原单位工作了、 嗯。本来可以去更好的，或者说条件更优越的 啊，对对对， 这样的岗位。 当时给我安排的， 知道吗？ 安排到公安局了，我没去，没让我去。哦、完了是那时候警局确实是刚开发、刚建设，也确实缺人。完了我就回到原单位了，我到现在已经34年了，始终就在慕田峪长城，没离开那。 因为当时可能条件没有这么好，是吧？ 对， 选择这么艰苦的地方，后来有没有过后悔？ 啊、没有。我当时来的时候，那长城，我真的，我第一次看到长城，我心里非常高兴。 哎，您第一次看到长城是多大？ 啊，就是16岁嘛，刚才 16岁的时候、 啊，我参加过，刚去了，看着长城特别激动，哎，风景特别优美，啊，当时条件确实挺艰苦的，但是没想那么多，挺高兴，挺快乐的。嗯，我爸是我转业到92年回来以后，2年以后他就退休了，完了我就我自己一直在那儿。这是坚持的，我想着我爸爸那个开发建设的长城，我不能给他丢脸，必须好好干。 说的 算数啊， 嗯，也就是说在那儿摸爬滚打成长起来。 嗯，是慢慢一步步走到现在，也是。 刚才您说在那儿一共待了多少年了？ 34年。 34年。 对， 那也就是说 就马上年底就是35年了， 整个的青春就献给了慕田峪长城、 啊、对对。是 说起和慕田峪长城的情缘，生活中显得害羞不善言辞的徐景兰打开了话匣子，他听从父亲景区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这个号召，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慕田峪长城景区。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的青春和人生就和慕田峪长城密不可分，并且他的人生就此刻上了长城守护者的烙印。34年的经历，也是参与者之一，目前这个景区在你的眼中它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大家用你的方式来介绍一下，我们也听一听一位长城守护者眼中的慕田峪究竟是什么样的。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慕田峪长城。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境内，距北京的73公里，全长有5400米，是中国最目前是最长的长城，也是著名的北京十六景之一，国家5A级景区。 你在那儿工作那么长时间，它和你看到别的地方的长城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哦，当然不一样。我们慕田峪长城是那个植被覆盖率是达到了90%以上，几乎就是将近达到100%。因为它慕田峪长城跟别的长城不一样，它是独秀，独秀为了独秀在那儿，就在植被比较好。 它的植被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啊、对特色。每到春季和秋季的时候，花开满山，满山飘香，这真的这是、嗯、梨花、杏花、树花都有。 嗯， 反正非常漂亮。一到秋天是满山红叶，所以说它跟别的长城不一样。还有就是长城的垛口跟别人不一样。它是双面垛口， 双面垛口， 对， 这是个什么概念？ 双面垛口就是两边的烽火台，人家烽火台就是长城垛口是一面开，而是慕田峪长城是两面都是垛口的箭孔， 嗯， 跟别的长城还真是不一样。 所以从外观上咱们可以一眼识别出来 啊，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这是慕田峪长城 啊，对对， 其他的长城段是不一样的， 比较独特的地方。 哦， 但是它也是目前也是长城是在全国的开发长城里面是最长的一个，5400米。 那么据说在前些年咱们的长城有一个综合服务区建设作为那个 APEC 会议的一个配套工作、 哦、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是吧？ 是，长城是1983年开发的，那个新服务区经过 APEC 会议期间升级改造的时候，2010、2013年6月 1983年我把他们建设的时候，到今年至今2013年，我看算一下，整整30年。30年之后，慕田峪长城又往前提升了一步。 这个提升是在哪些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慕田峪长城综合服务区建设作为 APEC 会议的配套服务项目，它是那个集旅游、服务、餐饮、购物、经营管理一体，达到了国家5A级景区较高的标准。 嗯， 景区内的国内是有一流的缆车。还有开发和项目的那个中华末日城、世别的华道等，它那个长城文化和那个石文化，包括体育运项目于一体的相结合。旅游、体育、购物相结合的。 所以说起来，刚才的这些，我觉得景兰一定觉得很自豪啊，在这样一个风景很优美，而且又是知名度相当高的景区工作。 对， 我就想问一问，从事安保工作的景兰，在这样的景区里面，咱们的监控，咱们的安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它到底能有多大的规模？咱们可能要担负这个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对吧？ 对，安保监控部啊，总共安保人员是50个，完了职员是11个，在那个景区呢是人防技防相结合。 能给我们简单解释一句，您这个人防和技防相结合是什么意思吗？ 对，我刚才跟您介绍，跟您说那个，我们这个按那个安保队伍是50多人。在那50多人加上60人吧，安保力量在那个景区的山上山下各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安保人员，每天就是岗位都是固定的安排好了，定期巡逻。还有我们技防就包括在山上山下，包括 SOS 急救系统，还有那个监控系统，我们都是全覆盖，做到景区全覆盖。 嗯， 人防技防相结合呢，就是主要就是在监控探头看不到的地方是需要人去巡逻， 就是这两个结合得很紧密。 对对对， 嗯， 我们现在就是山上总共是65个监控探头，长城是11个，服务区是124个，几乎达到了全覆盖。 SOS 急救系统是12个，长城上是8个，因为每年到春夏秋，尤其是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换季，人的身体不大适应，好像有那心脏病、高血压的，经常有突发疾病犯病的，完了以后，我们为了游客安全，有时候到不了地方，每个长城上面几乎就是分段吧，在重要的地方都安上了 SOS 急救系统。 嗯， 你有什么情况，游客可以及时向我们求助，我们会在几分钟内到达现场。 听到景兰这么介绍，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更新鲜的视角啊。这个安保工作恐怕不仅仅是巡视保护景区安全，工作内容是相当繁杂的。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日常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您每天这个工作流程是怎么安排的？ 啊，我刘总，我是每天早上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开晨会。 晨会是吗？ 晨会，对。每天早上就把大伙儿，就是个所有的职工安保人员集中到一块儿，总结就是头天的事情，安排今天新的一天的工作。啊，完后呢，开完会后就每个岗位分岗分工，分完工以后，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我都要去巡视一下，因为服务区面积很大。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里为了急救嘛，为了一个我们的突发事件应急，特别配了我们一个车。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后，我们会有一车直接开上，因为山上山下需要时间的，面积太大。 您大概巡视这些地方，就是巡视这一次要用多长时间？ 哦，这个我得分上午和下午，这一天都不能停了。最起码需要4-5个小时吧， 4-5个小时。 对， 而且一天还不止这一次。 对，不止一次。 嗯， 因为我们上山也比较说，我们有一天赶上急救的时候，伤病救助，比如说那个有突发事件的、摔伤的，或者有病的，我们就一天有最多3到4次。 嗯， 把游人客抬到山上以后，然后刚到山上没动时间，又马上又电话又响了， 可能又出了别的事情， 又出现事情了。因为在长城比较山区， 对， 我们是长城市1号楼发生情况了，突然那边是20号楼发生事情了，它时间点不一样。地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才能达到现场。 嗯， 反正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嗯嗯， 还包括我们的同事太辛苦了，都是。 对，说到这个安保，确确实实我们也能感受到，普通游客我们在看到这些安保工作人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第一，晒的这个颜色， 对； 第二，你看到他们每天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对，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都。每天的工作到晚上，一般都到6点就一般停机了就。到6:40到7:00， 停止的停机是说 就缆车 就停止了， 我们一般的就停止营业了。 啊， 停业以后我们就需要往外清人的，晚上那批人还得往外清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工作。 对对对对，因为山上留宿比较危险嘛。 嗯， 包括那个人身安全，还有那个山区着火， 嗯， 这都是怕人为那个造成，所以说山上必须清空，劝阻游客必须下山嘛。 嗯，经过这么多年，其实有很多的安保的提升和变化哈。现在你看这个景区的面积也扩大了，景区里面的设施也变了。 对， 那么对于安保工作这个管理工作，是不是也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过去的时候没有监控，光靠人，再说我们面积没那么大， 经过那个就是安排会以后，景区升级改造，啊，现在达到了44,333平米，反正面积也大了，啊，经过现在就刚才跟您说的是那个监控录像，现在是人防机房，现在已经技术达到很非常高的标准，但我们要求还不这么够，还需要人的，主要是人的责任心，人是活的，机器是死的，还需要去靠人去，巡逻，所以说我们还要是从为游客服务的角度来看，还是增加我们的服务意识。 说到人的责任心，徐景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的奉献和付出，始终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特别是在19大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徐景兰同志更是以身作则，任劳任怨，连续好几天带领安保人员在长城游览区内昼夜值守，保证了重大活动召开期间景区稳定的工作和游览秩序，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朴实的精神风貌，不仅给员工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景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您刚才说到的都算是工作范围之内的，我们也知道这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但是我也听说在你们工作之外你还要去做一些思想工作。 是您说的是2014年啊，那个2013就是 IPF 会议期间，那个我们在升级改造的时候，就是景区需要拆迁，因为我们的景区作为那个 IPF 会议的配套设施，重要接待单位啊，需要市场改造。我们的市场呢，原来原市场比较脏乱差，经过公司和政府啊一致协调，需要把市场重新规划整理，然后下移。在这期间呢，我们每个公司每个人都需要去给商户做思想工作。 这个跟您平常做的安保工作是不一样的。 啊，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这是额外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得完成。 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哎呀，很难受。那段时间我是，连续十多天吧，最讲究签约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还得反复做思想工作。那有那商户啊，那个思想比较波动比较大，他最好做政策他也不太了解，我们需要去耐心的给他解释。 嗯，其实就是有一些误会要消除掉。 对对对对，这补偿问题了，还有这安置问题，这是其实我们都已经方案已经给他们了，还有需要一条条给他们去讲解。 嗯， 那十天我们始终没在那，白天得做思想工作，还得额外的还做安全保卫工作。当时我们有50个保安，外天过来的就专门就是负责这安全保卫工作。 嗯， 因为有的个别商户啊他不理解，所以说我们还要负责这个， 保障会场的安全， 安全 还要保障商户的安全。 对，商户的安全，对，因为好多有怕别的是有事情发生嘛。在这期间呢，我们就是清晨起来以后，早上6点开始以后，就得给商户把水准备好了，因为他必须先得把工作服务搞好了，一直到晚上到12点，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工作现场布置好，因为还要迎接第二天的那个工作还得继续，连续10天都没回去。我们到第10天的时候。最后也是最后期限的时候，所有的商户思想也做通了，全部签约， 也都理解了 啊，都理解了，全部签了。签完以后，那几天吧，反正那段时间真叫辛苦。我们从早上来到晚上，真是衣服干了湿，湿了干。白天在那执勤的时候，就是站都睡着了都，是太辛苦了。 徐静兰说，那段日子没回家休息过一天。一直和同事奋战在工作第一线，苦口婆心地给商户们做工作。他每天第一个到达岗位，晚上所有人离场后主动打扫指挥部卫生，并且最后一个离开。因为没有带洗漱用品和刮胡刀，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也浑然不觉。那么也知道景兰，你们那儿那个景区治理黑车好像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是一个顽疾， 是， 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咱们安保力量进行协助。 啊，对， 咱们一直也在努力的解决，在这点上，你们是怎么能克服这些困难的？ 是的，因为我们在那个景区开发的时候，当地村民在我们景区的之内，景区内有一个村子，有个别的当地村民呢，在景区内拉黑活，完了以后，这给景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是经营秩序，二是那个人身安全，游客啊经常遭到投诉。所以说我们就也是为了景区的安全和正常经营秩序，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打击黑车。那个我们也是主要是就是经过当地派出所和那个交管部门联合起来啊，打击个别的黑车现象。 对于这个黑车或者是我们提到的黑导游的这种现象， 对， 你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难免也有一些 这个纠纷。 是的， 你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委屈，对吧？ 对，发现有黑车黑导游跟这个游客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去当时就必须得制止下来，等到他们对我没事，又打又骂的啊，骂的比较难听，但是我们就是也是为了工作，没办法，只能听着忍着吧，忍着完了，但是工作必须还得做，所以说每天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只要游客达到满意就行了，不要给游客造成损失，这个黑车我们必须得治理。 那经过你们的努力之后，现在咱们景区的这个叫黑车黑导游的现象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吗？ 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几乎没有黑车了，黑导游也没有了。 我能不能就解释一下这句话，对于我们广大游客来讲，我们可以做到非常安心和放心了。 对，游客到这来以后不会再存在这种情况，直接上我们那个售票大厅安心的购物，安心的旅游。 刚才听到景兰一直在说自己的工作的情况，我们可能忽视了一点，你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家，有自己的朋友有亲人，你在工作这么辛苦的状态下，就是连续奋战，连续在那儿，你刚才说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有的时候可能是连续很长时间不能回家，家里人你照顾得好吗？ 我跟着上班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少顾家，我几乎是一年没怎么休假，从2014年到现在几乎每年不怎么休假，尤其是2017年的时候石油大期间，8天没回家，8天八夜吧。我母亲本身身体就不好，83了，她那个身体偏瘫，完了以后那个轮椅倒了，摔伤3个肋骨，当天晚上我醒了一小时假，到家看了看我母亲，完了以后也就10分钟吧，我又喊着累我又走了，8点以后才回到家。 因为这个时候的安保是 非常重要的，对，我们15号就开始已经在景区全部排查了，安全隐患全部排查完了，17号晚上就必须得就留在这儿，就留着住在这儿。就在这期间，我妈可能就是17号那天摔了。 老人家对你这个工作支持吗？ 很支持。当时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你甭着急，没事，你回去吧。”我没事。 想对家里人说几句话吗？ 妈妈，这些年来谢谢您的培养，您放心吧。我会好好工作的，这些年来我没怎么好好照顾您，您放心吧，将来我会对您更好的。忠孝不能两全，在我回家的时候，让我筹款回家的时候，我会好好的照顾您。 在对徐景兰的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个在工作当中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坚强的汉子，谈到家人时他哽咽了。徐景兰所在的慕田峪长城安保监控部负责着景区接待高峰期特殊时段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党的19大和2018年全国两会等特殊时期，他带领安保人员多日在长城上昼夜值守。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1号新家精修家装节强势来袭，10月5日名牌健康颈椎枕免费送， 10月5日金蛋无空降家用电器等你砸， 10月5日名师设计家具软装大牌家电免费送， 10月5日在家升级家装包1元抢购， 4008764888，装修找1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装修找1号新家，999一瓶品质全面升级， 10月5日1号新家惊喜不停，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红星美凯龙11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先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到达山顶。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坡是标志啊， 对， 是大家要去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索道在八达岭的这个重要性，它就凸显出来了。 对，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好汉，索道是帮了很大忙。 对，八达岭长城景区每年接待900万游人，乘坐我们索道的每年300多万的游人，所以每一天我们早晨的工作也非常复杂。我们早晨起来，大约早晨5点多5点半已经开始刀剪，迎接6点对外营业，迎接从天安门广场升旗的第一班游客，同时呢得进行巡检，晚上收车以后得进行晚检。所以我们干的工作呢是保证索道的安全，游客的安全。所以我们索道你实际上就是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一个运输服务，做到3点：快捷、安全、舒适这6个字。所以我们每天早晨我蛮要求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技术人员必须做好这几个方面。 嗯，刚才张工您提到说自己的这个工作经历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一点，您有好长时间其实是在全国的很多很知名的景区从事这个索道运营管理的工作。这些工作经历当中，八达岭景区给您带来的这个感受和其他景区一样吗？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你说的这一点我感触很深。八达岭长城是世界闻名的，是国家第一批五 A 级景区，也是历史闻名的长城，人文文化很深厚。 嗯， 其他的景区呢，有些自然景观文化景观相对较少，但也有的是双遗产，但和八达岭的景区的知名度有所不同，而且游客也不一样。八达岭这地区其实来自全世界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游客非常多，而且在其他索道呢，我们相对的游客量要少一些，相对少一些，在这里感觉到有一个就是游客多忙。 所以您刚才提到说人多，安全责任就更重大一些。 对， 你们每天的这个工作应该是精神高度紧张，很集中的。 每天我们从早晨早起到晚上，我们都顶着一个雷，我应该说鲁林深渊，鲁里包冰，实际上是非常给我们贴切的。因为说我是从事技术工作的，所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噪音、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游客乘车的一个感受，我都能深受感受。尤其我在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我们索道站房，我能听着声音，我就知道游客多少，人多少，索道运行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所以我通过这里运行的声音完全可以判别出来。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做索道它的平安的运行，我心是踏实的。有时候我们老总说洪波端了茶站着的时候他是最安心的，所以我们每天基本上来处于这种工作状态。我们早晨早检，我们中期巡检、晚检，我们的周检、月检、半年检、年检等等到大修，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从原理上分析，从一些任何一个地方绝对不有隐患，所以我们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安全。所以我们所有的职工保证每天早晨发出的车都是安全的，都是对游客的负责，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而且呢，每一个职工绝对做到安全的第一，没有安全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有一个观念叫做安全重于泰山，质量重于生命，安全是索道的生命线。 我也听说在多年以前啊，咱们的索道技术其实并不是很完善，一开始我们听说是依靠的国外的设备，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可以这么说，我从参加工作索道建设索道开始就见证了咱们国内索道的发展历史。90年代初我们以国产为主，90年代后期以进口为主。现在随着索道的发展技术进步，我们现在国内的索道现在也和国外基本上同步，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发展，安全越来越高，可靠性越来越强，运输量越来越大，给游客提供的体验感越来越舒适。 那咱们的这个运营索道运用了哪些新的技术呢？或者说通过咱们的索道可以让游客获得哪些好的感受呢？ 第一，我们的控制技术采用了 PLC，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第二，我们采用了 拖挂报时器，就是一个报时器通过我们站内的结构进行拖开和挂接，这个过程让游客感觉不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没有让他感觉，没有感觉他顿挫感，实际上感觉的我就是承德索道呈现在走， 是平滑的， 比较平稳的 、 而且采用了扁平驱动技术，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节能的目的。现在基本上咱们国产古索道和实际上几乎是同步技术，现在基本上运营起来非常平稳，而且是节能的，而且维修和控制系统比较简洁。 正如他自己所说，张洪波自参加工作以来，扎根于索道安装安全管理第一线，任劳任怨，始终站在全国索道行业安全管理标准化的前沿，为我国索道行业安全管理实践、行业标准制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从2013年担任北京市八达岭旅游总公司总工程师以来，团结和带领公司全体技术人员努力践行安全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的工匠精神，一方面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方面大胆开拓，不断创新，紧紧抓住了索道安全工作，强化技术创新和人才队伍培养，把索道公司的技术力量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所以您说到这个关于这样一个理解啊，关于安全是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我们通常会说到工匠精神，您觉得工匠精神在这句话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是的，能体现的我们每一个技术人员、每一个职工为我们的工作默默的奉献，他是一个螺丝钉，他需要你进行去好好的维护，他是一个转子，你必须进行加注加油，只有保证他的良好的运转，才能保证索道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是安全的。 那张工，您在八达岭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应急的突发的事件需要您去处理的呢？ 有，这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液压系统老是频繁的打压，老是产生游客的这种感受，乘车的感受不好。 这个感受是游客已经反馈的信息给你们，还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也发现突然发生这个液压系统进行启动，按正常来说它一天启动几次，但是启动的时候间隔比较短了， 这是一次不太正常的启动， 不是正常的启动。而且对游客呢，一般的游客感觉不出来，只有比较细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人他又发生感觉发颤，因为我们的索道在运营当中这么高高低低这么稍微有颤才能感觉出来。 这是由于液压系统。 对，液压系统它是对整个钢制层运行的一个比较舒缓进行疏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又不能停车，大家知道我们索道它是高空客运索道，是不愿意停车的，那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就我们带了几个技术人员在现场调整我们的液压系统，采用手动的模式来调整，通过运营一天以后把游客疏通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它进行解决，增加了我们一个泄压系统，这样让我们的索道第二天正常运行。 所以你们及时发现了这一点。 对， 要进行不停运的处理。 对，我们一般处理故障一般是我们在保证索道低速运行的状态下，让游客感觉不出有不适感，我们的索道在不停车的状态进行维护，这也是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很少用。 首先是要保证游客的安全，这是第一位的。 对， 游客在某些方面的小小的不适或者小小的一种感受，哪怕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但是也要及时把它解决掉。 对，因为我们的索道是由上万甚至十几万的转动部件组成的，每一个部件它的运滑运转必须是通顺的，所以为了是平稳的，所以我们在运营当中我们必须严控我们的所有的转动的零部件，同时呢我们监控我们每一个车厢发出去都是安全的，我们保证我们的每一个游客他也是安全的，为了他乘坐的舒适性。所以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每一次在我们的检修早检或者晚检的时候，我们的员工基本上是有时候同夜的来检修，为了保证第二天运行。 听得出来张工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缜密的人，每天这么耗费心力的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可能也会忽略掉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对于家人对于你的朋友你可能无法做到那么平衡，